经被你占据，你是否愿意为我停留，今夜你来告诉我，你是否愿意陪我走过我的梦，我的所有。

将我思念，不少智慧才能忍下我的离别泪。